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赫儿。 大家好，我是洪城。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易水。 嗯，这个重庆的非是不可，重庆的非是不可哈。 火锅的不是，应该是叫串串 串串香 串的 火锅英雄的非是不可， 火锅英雄，天哪！ 今天我们来聊聊冠道240 Turbo。这个首先要问易水老师非常严肃的一个问题， 啊、 你进城了吗？ 进城了吗？ 依然没进去，看来是 重庆很大 啊！重庆 别说这些，进城了吗？ 重庆是咱们现在最大的一个直辖市，因为它下属的这个区县有很多。 嗯， 那我们这次呢，又是到了这个，反正离机场不远的一个地方。 嗯，就是还没进城。你看，结论就是没进城。去重庆几次了？ 哎，那我看很多这个， 我去重庆还真是快走快回。我有一次是早上最早一班飞机7点去的，晚上最晚一班11点回来的， 然后依然没进城。 不，那一次是在办公室里边，是在城区里边，但是没有出去转。你要说问我这个什么南岸北岸是盘山上那个半山腰的 什么江 店怎么去，怎么那么好吃？ 半山腰还有火锅店呢？ 有啊。 山洞里边有 吗？不是山洞， 山洞里边 确实原先的那个人防措施确实有那样的洞，就是那样的店，就是类似于咱们老去 火锅英雄那个店， 对对对，就类似于那样的店。但你要说最有名的，一般是站在这个半山腰上，坐在这个半山腰可以吃着火锅看着江的那样的景色，那是火锅。 哇， 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 有船上的火锅吗？就跟那个电影里拍的那个， 应该 你怎么不说开着冠道240 Turbo 来个火锅呢？ 也有吗？ 你别说，他待会儿跟大家说这个， 真开了。 相对改造一下，因为那车空间太大了，就是相对改造一下，我觉得一人一个 就可以支个灶台了。 小的那个叫什么呷哺那样的锅是可以在后边放着的， 单人锅 啊，单人锅。 冠道，冠道，我记得当初应该是有一个广告的 idea 是有个大提琴手在后边拉大提琴， 不是还放了一个架子鼓吗？ 啊， 就放了一套架子鼓在前后排座椅中间。 呵，就这是一个，我觉得。重庆这组应该可以来个火锅宴啊，是怕味儿太大是吧？ 我估计是内饰不好清洗。 天呀，我们来说一说这一次的这个试驾的路线吧，它是怎么一个玩法？ 你要说体验的话呢，说实话，这次给我们的时间是比较少的，因为它是分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在酒店旁边的会展中心 啊， 就是你应该熟吧。 哦，之前 会展中心的那个酒店， 洪城也是一个不常进城的人。 知道， 懂。 悦来温德摩酒店 啊，对， 对吧？那个会展中心旁边那个酒店有一个大停车场， 哎， 大停车场 可大个了。然后停车场呢，这个里边会有几个小项目，比如说是静态的拍摄，让你体验里边的空间。然后放那个大的箱子，就是咱们经常出差用的那种行李箱，20寸、24寸的、28寸的，没有29寸的，只有 现在有。现在有，我就有29寸箱子。 行，你那是算错了。 你算错了。 还有一个是这个 1.5T， 大家都觉得，因为这240 Turbo 是 1.5T 的发动机，大家都觉得你好这么大个的一个车 ，1.5T 发动机行不行啊？然后人还给你做了一个0到100公里加速的这么一个体验。 哦。 就是在停车场里边，哎，给你码出了这么一个距离，告诉我这个距离是可以0到100加速完成和100到0的一个刹停的距离是完全够用、完全安全的。你想这个还是在场地体验当中是主要是这两个区域，然后之后呢是这个市区，这往市区的一个驾驶，但是它也不算太进城，因为我不太熟悉咱们重庆的一些这个城区的规划啊， 能开 我就觉得哪都是山。 哦，这个对， 确实重庆它也是 山城 嘛，对吧？ 我就想知道你大概就能驾驶的时间一共能有多长时间啊？半个小时， 车上有3个人，半个小时吧，每个人半个小时。 哦，那还可以。其实要是讲说能把这个综合的日常的驾驶的感受能体验出来是吗？ 我们选择了是一条最堵的路走，因为它是让相对半自由的形式嘛， 啊、 你可以跟车队，你也可以就是自由选择这样的自己的路线，最终达到一个从 A 到 B， 你最终达到 B 点就可以了。 你们真是负责任的，每天。 所以我们导航不好用啊，手机导航不行啊。 为什么？ 啊？ 手机导因为都是山，导 信号不好。 不是，那个别人的那个导航是没有更新地图的 啊， 我那 个导航，我那手机快没电了，我就别费流量了，对不对了？ 金牛座，我跟你说，肯定是怕自己费流量。嗯， 行，刚才是整个把咱们试驾的流程跟大家讲了一遍，嗯，那我们也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让易学老师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冠道的240 Turbo 这台车开起来怎么样， 嗯， 实际的感受是怎么样。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有人说天不再蓝，用心寻找终能找回蓝。有人说生活太难，谁还能不经历点苦难？人说流云遮不住青山，我说青山阻不断江湾。人说青春抵不过将来，我说将来终归要到来。青春太短，青春太短，曾经的运动少年西装打领带。青春太赶，青春太赶，曾经的勾肩搭背，记忆中相伴。妈妈说快找个伴，亏欠父母最多是陪伴。老师说早日成才，追名逐利那不是成才。人说蝴蝶飞不过沧海，我说沧海鱼儿多畅快。人说青春抵不过将来，我说将来离不开现在。 目标锁定，身份信息正在确认。 车身线条大胆前卫，配备 V8 引擎，全时四驱系统，全铝汽油发动机，最高时速超过每小时300公里。 非常解析各款车型，驾乘感受非常体验。 是好是坏，非是不可。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非试不可来聊一聊冠道的240 Turbo。 这一次的试驾地点是在重庆啊。我先来说一下这个冠道的240 Turbo， 它售价是22万元到26.38万元的这么一个售价区间啊。 1.5T 大家肯定都不陌生了。 嗯，然后那既然说到这儿了啊，我们就把这个240 Turbo 的发动机再给大家来回顾一下。其实大家应该很熟悉，它就是思域上那台， 嗯， 但是调教的可能会稍微再好一点。最大功率是193马力，最大扭矩243牛米，哎，这样一个参数跟大家说完了。据说呢，官方透露综合的工况油耗是7.6升每百公里。哎， 嗯，我其实很想知道这车开起来， 车老不，他那个车老师等一说，老师一会儿就得现身说法，看看油耗了。 这个动力是，我觉得储备是够。 嗯， 我原先觉得 1.5T 的车放在冠道这个车身上，它再怎么调教，它也是有一点那种 吃力是吗？ 别扭的感觉，因为毕竟冠道的车身自重超过了1.7吨， 嗯，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车了。 对， 然后，你想它的轴距是2.8米多，它属于一个就是如果你家庭使用的话，它属于类似于像奥德赛那样的。那个大 MPV 那样的感觉，所以你要说你奥德赛放了是一个2.4升的发动机，你可能还觉得动力不够用的时候，你在冠道上放了一个 1.5T， 但是咱们看到这个 1.5T 这个参数，刚才洪程也说了，193马力，什么意思？我的那台 2.0T 的发动机， 嗯， 是200马力， 嗯， 也就是说 1.5T 的这个冠道的发动机，它已经比我的一个 2.0T 的这个第二代的大众 E888 只小了7马力。 嗯， 但是在扭矩上由于排量的不一样嘛，所以它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别，但它已经达到了240牛米以上。 嗯， 所以我觉得 1.5T 能让本田玩出这样的这个数据来是非常非常厉害了。 嗯， 正常行驶的时候呢，这台车会有几个小的变化。大家看冠道的时候，尤其是到店里见过冠道的人，比如说 2.0T 的那款那样的车型，它的换挡是按键式的。 嗯， 大家应该是有印象，按键式的，有点像这个讴歌呀， 嗯， 啊，然后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车型，它换挡的这个方式比较独特， 按钮， 对，啊 ，P R N D， 然后 F， 对， 就是一字排开， 嗯， 就往下走，然后中控台显得特别的空旷，就很整齐。现在呢，由于它换了变速箱， 它是由 CVT 的， 对，它是由 2.0T 加上九速自动变速器换成 1.5T 加上了一个 CVT 的这么一个变速器， 嗯， 所以它的这个档位又回到了传统的挡把式的这个结构， 嗯， 好在这个挡把还挺好看的， 就 不是属于特别的丑的那种， 搭配的相得益彰， 哎，还可以， 整体感还行， 而且它那个挡把不是那么的高，设计的不是那么突兀，它比较低矮， 嗯， 你感觉它看起来就非常紧凑 啊，我看有应该是有手那么宽。 嗯， 而且比较低， 大概有一个手掌你包住的这么一个宽度， 嗯， 就是你握起来的握感还是不错的， 嗯， 然后再有一个这个变化之处呢，就是，1.5T 里边啊，它也是放了有了一个新增颜色，叫做应该叫太空银吧，还是叫什么什么银，新增了一个银色，那个银色很漂亮，它里边搭配的这个内饰是有一点那种。 白色 偏白色那样的 叫 皓月白， 皓月白啊、嗯，稍微有一点泛灰的那种白， 嗯， 而这种白就刚才贺说的那个，你放火锅这就容易洒 啊， 这就不能，这、啊、所以这次就没有这个火锅， 就跟林川的手机壳似的，是吗？用一用之后可能 对原先是白的 偏重 脏版的那个、 这个用完了之后变成 偏灰， 对、 啊， 就变成你修过片子之后的那个土色了， 斑驳感， 嗯，所以。你要从外观上看啊，这个240 Turbo 跟370 Turbo 没有太大的区别， 嗯， 我觉得这算一个小小的良心， 嗯， 啊、 这个 对， 嗯， 我其实还感兴趣一个，就是冠道，首先冠道的空间表现我们都不用说了，你想想它后排都能放架子鼓了， 嗯、 但是它 真的特别特别， 它前排的那个座椅啊，就是向后倒可以倒平，直接对接到后排的坐垫，这个我觉得是在中型的 SUV。里面头一次见， 其实有些车吧放倒了也没问题，就是但是倒的可能不会太平， 但是它这真的是平躺啊， 而且是平躺之后呢，把头枕卸掉，这基本是无缝对接， 基本上是一个很整齐，中间没有缝的那种感觉。 就怎么说呢？如果 这是不是一张单人床啊？ 对，如果 基本上可以 出去的话，你就直接连上的话，就可以当一个床来用。 其实你或者你把这个后排给放倒了，你后边的空间更大。 这对懒人来说太好了，能躺着绝不坐着，我跟你说。 这倒是， 这个时代就出去了啊！ 而且确实，这个冠道它的这个座椅，我觉得也挺美式的。 嗯， 就是它很宽大， 舒哦。 然后座椅的那种感觉， 有沙发的那种感觉。 对，那个靠背 啊， 包括这个坐垫啊，都比较软。你坐下之后，是你裹在里边的。这样的感觉是很软的，扒一下塌进去了，哎，就很舒服感觉。然后另外呢，就是，手套箱再跟大家说一下吧。这个冠道的手套箱是分为几种形式，你可以有些像那种开那种咱们四合院门似的那样开，就是往外拉的那样的感觉 啊， 对拉门， 那个、对开门，就有点像冰箱啊，对、 哦。 然后还有可以前后滑动。前后滑动之后，你比如说你往后滑动，它前面是出来一个单独的两个杯架，而这个杯架里边是可以 有纤维器的， 这个纤维器的，就你可以放一个大的，比如说你今天喝的那个大瓶玻璃瓶的那个苏打水的那个瓶子，你也可以放一个小的小罐的雀巢咖啡的瓶子。 哦，那它纤维器的空间做得很 合理、啊、对，它空间做得很好，而且中央扶手它得益于这个整个车型的这么一个结构嘛，中央扶手很深。有点像咱们原来说到的，比如说像， 这伸胳膊进去没问题是吗？ 最早的时候，我想什么车比较深呢？就是像 LX 570那样的、 啊， 就是直接有半个胳膊，你的手掌跟小臂加在一起， 就放个书包进去是这种感觉是吗？ 反正赫的这个小背包没问题， 啊、 能放俩。 这问题我这都是迷你包啊， 而且还可以多藏点钱， 把钱藏车里。 可以把里边放些羊肉片，然后还是涮火锅，是吧？ 你是饿了是怎么着？好，这个是关于冠道整体的大家给他的这个印象。 嗯， 这个车我觉得开起来的感受，一水老师说的还没有我想要听的那么的具体。 嗯， 就比如说它的初段啊、中段啊、脚感怎么样 啊？发动机变速箱的匹配啊， 嗯， 噪音控制啊。 其实这个那就 一会儿可以详细说说 啊，可以，可以，可以。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宁等一分，不想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 大家好，我是邓仰天。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目标锁定，身份信息正在确认。 车身线条大胆前卫，配备 V 八引擎，全时四驱系统，全铝汽油发动机，最高时速超过每小时300公里。 非常解析各款车型，驾乘感受非常体验。 是好是坏，非是不可。 欢迎回来，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冠道240 Turbo 的脚感。 嗯，来那个 如何？ 这叫问问题环节。赫尔先来啊。 因为我也是很想了解它的这个具体的开上去的感受，比如说它初段的时候会不会有这个窜呀，或者是动力不足的这种感觉。毕竟你想，就是 1.5T 还是会有，比如说它这个转速上来了以后，你开起来了以后，你会不会觉得你再加速它就吃力这种情况？ 现在是这样，就是山城有这么一个特点，就是 都是坡， 下坡也多，上坡也多。 嗯， 所以说如果说你这个车恰巧停在你的上坡处，那么 1.5T 推一个1.7吨，尤其是前驱的车来讲的话，有点费劲。 嗯， 说实话，1.5T 在起步的时候，如果你转速拉的不是那么高，你的这个起步还是相对缓慢的。但是得益于 CVT 的这个变速箱的这个调教，大家都知道 CVT 是很平顺的， 对， 就是它没有换挡的这个间隙，没有换挡的冲击，所以你感觉不出来涡轮增压机的这种介入。就是它是很平顺的在逐渐给你加速。所以这台车它像什么呢？像一个不紧不慢的一个人，就是很正常的在走。你 这么说啊， 踏实， 我就放心了，因为我也觉得 1.5T 上坡它会有点吃力。 然后如果说你要是舍得给油的话，你达到了它的那个最大的扭矩区间，你比如说在3000转左右的时候，那这个240牛米的这个劲儿，你还是可以感觉出来的，尤其是在当时场地体验零到一百加速的时候，因为里边它装的那个测试仪基本上是在9.3秒、9.2秒之间，那么大1.7吨那个车，1.5T 一个小排量发动机，做到这个数字不错了，我觉得已经非常非常不容易了，然后再有呢，就是赫尔在刚才问了隔音。对吧？ 是红城问的 啊，红城问隔音， 因为 CVT 的箱子本身有个加速高了的话，转速就要拉得很高，就是动力要出来的话，肯定要拉高转速。就是我为什么要问他隔音这点？ 隔音，我觉得冠道它做的好的哪一点呢？就是它所有都是这个夹层的玻璃， 好像是双层玻璃是吧？ 对，它中间是有一个夹层的。那 240也是， 240也是，全系都是，这个没有减配，我觉得这很难得。再有一个就是它在这个轮毂里边。就是在轮胎跟那个咱们的轮毂里边，它是加了一层，它同样跟三七零 Turbo 一样，它加了一层这个叫 吸音涂层， 吸音的一个模块或者怎么样 啊， 基本上是能够减少你很多的这个轮胎的噪音。我觉得这一点也是让把这个噪音隔绝在了车厢之外，本身它隔音就做得好，再加上它用力一些吸音的一些机构， 而且它这个轮胎好像跟370 Turbo 的是一样的， 一样19寸的，所以你就说这款车型 还是挺 它除了换了一个小发动机之外，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变化。 综合来看，良心之作啊。 对，还是 综合来看的话，因为我是想，如果大家要去买这款车的话，可能26万啊，到了26万这个 1.5T 的顶配，大家可能就有点不愿意太去买。 看380了， 那看这个370了 啊，370对， 因为这26万这个价格，说实话，现在基本上大家不会说买一个1.5T 的车， 对， 都是奔什么2.0T 啊，甚至2.4升啊、2.5升啊这样的排量去的。然后如果说你的咱们的预算就是在22、23万、23、24万，那我觉得买一个中低配，这款车既能满足你的一个这个平顺的驾驶、舒适的驾驶。同时后排咱们没多说啊，但是后排真的太大了，就是它的这个对于后排乘坐的任何渴望都可以满足你。 对，因为冠道大家都比较了解，就是这个车的空间之大，所以我们就确实是就不多说着 这个空 间的问题。空 间我觉得大的在这个级别当中是令人发指的。